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即係咁講啦，即係其實呢個禮拜呢就發生咗兩單嘢呢，其實係懲罰到一啲即係其實係真係有良心感言嘅人啦。第一單嘢就眾所周知呢，就係安宇嗰單嘢啦。但第二單嘢呢，即係比較少人去關注，而且係非常之嚴重嘅，就係、是、屯門有一間叫污水廠，咁有兩個職員，即係叫做係即係本住良心咁樣，咁就向傳媒就告發呢一間污水廠呢，就佢自己本身就係做即係流屎水，流屎水啦，係咪？即係泄咗屎水入嚟，喂，然之後喂，如果你香港人飲嘅大佬，喂，即係而家爆咗料呢兩條友咧，排咗出海。咁然之後咧，就俾人哋炒 Q 咗，係咪？咁第二單嘢安宇啦。咁其實安宇都其實都好撚重要嘅。咁但係未至於係咁切身啊嘛，對每一個香港人嚟講，係咪？ 其實係好切身嘅安宇嗰單嘢個問題 都切身嘅，但係就唔係咁即時咯。其實講真 的，唔係，其實都係啲傳媒刻意咁樣去到淡化呢件事。因為無論你安宇呢一件事係關乎到劉俊濤之前被斬嘅事啊嘛，然後再關乎到大家成個香港傳媒都唔想講嘅巴拿馬文件。個原因係在於你巴拿馬文件除咗講緊你中共嗰班權貴點樣利用啲 BVI 公司去到操控大陸同埋香港嘅資產之外咧，喂，同時間亦都爆咗一啲其實啲香港政商界不為人知嘅嘢。 係， 你包括劏房波利用呢一個嘅BVI 再控制其他 BVI， 跟住 係 去操翻佢啲劏房啊嘛。梁振英同埋唐英年係利用呢啲 BVI 公司去到避開行政會議需要嘅，唔係需要參加行政會議嘅利益申報啊嘛。所以你見到今時今日立場又好咩都好，咪佢哋訪問相對清白嘅陳志思，喂盤谷銀行太子仔，喂佢都喺度講緊㗎。喂如果要所有 BVI 公司都要申報曬出嚟嘅話，冇人加入政府㗎啦。你係咪想香港冇曬人才啊？ 即係呢啲咧惡到撲街係咪？即係喂。就是大 Q 晒，系咪？ 正因为而家成个商界甚至传媒都有咁嘅论调， 唔系就系等于就系正正就系承认咗就系呢个制度性嘅问题。而呢个制度性问题咧，即系我系咁样做噶啦，你吹得我涨咩？即系佢就系摆明就系咁嘅态度啊嘛，系咪？而呢一个喂呢条友，喂你唔好睇小佢，佢仲话即系谂住系做呢个即系其中一个选特首嘅黑马嚟添。 啊，高达系咁吹。 咁所以你话即系你成个香港即系烂到咧，即系系唔怕，即系就喂而家根本上就系一种咧，即系叫做口黑嘅问题。即系佢根本上系唔怕你踢爆嘅。 个口黑系点样做出嚟？系因为1997年嗰阵时，大陆系要急住收编呢一班人。去到穩定翻呢一個回歸之後嘅香港經濟啊嘛，所以其實你見到好多人就係話，喂你加入政府任何公職，加入行政會議，喂我唔需要去到限制你呢啲咁嘅國籍，限制呢啲咁嘅資產申報，唯獨是香港嘅直選議席係一定要香淨係可以揸住香港嘅特區護照嘅啫， 即係中國籍 係 嘛？ 係中國籍，唔可以雙重國籍， 唔可以雙重國籍。唔係，不過我覺得即係香港而家個局勢。咧又好难估，例如老萧好捻悲观啦，就系话即系议会内外个抗争都会即系两臂都会系尽断啦。 系 咁，但系啊，竟然 咁佢真系焦土喎！ 但系竟然又喺一个机场嘅事件入边，又见到过去嘅礼拜日啊，都竟然有咁多人出嚟。咁呢个其实都好令人惊奇嘅，因为 2000几啊， 因为你当日例如讲到饮完水。啊咁切身啦呢个问题啊冇人出嚟抗争，甚至建制派啊梁美芬嗰啲即係啊马仔咁样可以赢咗啲元水区嘅时候啊大家都觉得喂元水喎你中毒㗎喎你应该好切身会愤怒㗎啊点知唔係。咁但原来梁振英啊喺度喝或者係去即係打电话根据飞天珠嗰个讲法係咪即係讲到即係接电话嗰人喊嘅时候喂原来香港人反而係咁大而嗰、那个即係个诱因係出嚟行动嘅人又真係有咁多喎咁呢个真係估唔到喎係。咁所以你问我又觉得未必係咁坏虽然个情况係真係好翘坏的而且确而家 即係你见到就係话 但香港人又即係你我哋而家係暂时係捉唔到嗰个位係边啲人可以令到香港人可以集体行动。 係咪我其实我呢个我自己都有少少咁嘅睇法嘅即係咁讲。你话乜嘢最容易 trigger 到香港人出嚟呢其实讲真有政棍味嘅嘢呢就真係最赶客嘅老实讲就。 如果你係俾到即係香港一種咧，即係其實係以大欺小啊，即係以一個抱不平嘅一個心態咧，係比較容易出嚟嘅。國教係最容易出嚟，因為其實嗰啲僆仔咧係最冇反抗能力，而你要洗佢腦，係咪？咁係 啊。 咁你話九二八點解會出嚟？喂，就係因為其實係睇唔順眼，睇唔過眼，即係其實你係即係你用警權啊，即係其實係放呢個催淚彈啊，咁樣去嚇呢一班學生。咁但係咧，喂，你一去到即係佔中三子一走出嚟嘅時候，嗰個 moment 就趕客噶啦。即係所以點解？喂，呢兩年嚟啲。其實你又可以解釋到點解數人政治咧，其實咁受歡迎，就係因為啲人咧就對政客咧係非常之厭惡啦，已經係 都唔使講我咁複雜，其實都一個 framing 嘅啫，一個大衛唔係大衛對巨人哥利亞嘅故事。 係啦， 咁你只要代入到我自己係個大衛，而我係對付緊個哥利亞嘅時候，你有個英雄感咪走出嚟。 如果嗰個 social setting 係去到一個徹底嘅一個即係叫做係高雞蛋與高牆咁嘅 setting， 而嗰樣嘢係冇任何。嘅一啲即係一啲政棍啊去參與嘅話咧，係咁純粹嘅一個即係以大欺小啊，即係喂我條氣唔順啊，咁啊其實比較容易出嚟嘅喎。老實講， 你仲要有一個好明顯同埋容易對付嘅奸角，你諗下，喂，如果你咁講嘅話，喂，其實大家都喺度 frame 緊阿土伯對付呢一個領會，其實都係一個大衛對哥利亞嘅故事嚟喎。但係問題蘇花阿土伯搞咗咁多年，甚至而家歐軒接手咗去搞，都冇人理嘅喎。個原因係在於，喂，呢一個哥利亞真係好難對付啊嘛！個原因就係、 是，唔其實係咁，但係即係亦都有一個問題啦，就在於即係如果你話去到所有一啲抗爭啊，如果香港人係咁潔癖，即係真係要有徹底嘅素人去領導嘅話咧，喂，咁你其實係即係香港人鼓勵嘅咩咧？就係、是、鼓勵啲政客，即係從政嘅人係無為咯，即係你鼓勵咁。即係你唔鼓勵佢哋做嘢囉，係咪？即係呢個係即係係好難搞嘅，其實講真係。點解即係呢、這個叫做係喂 Adam Smith 都講過啦，喂講真，喂點可以結合到一個人嘅自私落去即係經濟上面？因為其實每一個人嘅自私去為自己嘅自私去着想，先至喺度即係其實係令到個經濟可以發展起嚟。喂，其實政治都一樣係嘅啫。点解政客唔可以去即系互相去比拼、互相去竞争自己嗰啲政绩，然之后令到大家都可以即系其实系各得其所咧咁样样，即系呢一个其实你话嗰、那个叫做政治洁癖啦，即系造就到今时今日咧，即系嗰个叫做系即系嗰、那个政嗰、那个社运嘅群龙无首咧，其实系有一个结构性问题喺度嘅，其实又系咁 都唔係咩政治潔癖嗰啲咁嘅問題，而係你話唔到俾人聽，喂嗰一樣嘢係一個成果啊嘛。 係， 即係你見到 so far form， 即係 form 咗好啲好多，大家都覺得唔係好合邏輯嘅嘢。喂，咩叫冇大台又好，咩叫做冇階段性勝利又唔可以一事無成。喂，咁個原因係在於 so far 我哋喂或者呢個傳媒呢、這個社會唔特登去 frame 任何一個。社會運動係有一個成果喺度，呢一樣嘢先係個問題。喂，而且呢個活動嘅搞手都不屑於話俾你聽，我哋有個咁樣嘅成果。 嗯， 即係你冇辦法嘅喎，去到咁樣嘅話，如果你去到放棄呢一個話語權嘅話，咁啊輪到我話俾你聽，你一事無成。 嗯， 因為中共呢個鳥籠政治，即係阿細良同阿土佢哋兩個喺呢個節目嗰度對談嗰陣時，咪就係講緊喂共產黨用啲咩方法走去write off 咗六四一代啫。就真係屈死咗你喺區議會嗰度，然後令到你一事無成啊嘛。跟住再揾一班建制派嘅政治素人趕走你哋啊嘛。 用歲月去消磨你， 係啊。 然之後揾一班躁進嘅人咧去取代你。咁變咗咧，即係然之後咧，再 frame 一樣嘢咧，叫做係民主回歸。咁你就變咗徹底個歷史罪人。 咁佢咪就係變咗泛民三十年一事無成嘅表表姐咯。 係。 咁你成個社會，咁你而家炒咗安係啦，安裕被炒，跟住就再輪到呢一個嘅你個污水廠爆料嘅嗰兩個技術人員被炒，然後但係環保署就只係輕輕咁樣罰咗呢個濾水廠20万咁樣。喂，其實成佢係而家香港係刻意利用呢個賞惡罰善嘅機制，去到令到你哋任何一個社會運動都一事無成啊嘛。 你哋咁但係即係點樣去到將呢一個想惡佛善嘅機制輕輕咁樣改變？ 但係個問題即係講翻，我想講翻安如嗰一個事件啦，就係、是、即係安如。OK， 咁啊俾明報炒咗啦，咁啊佢個理由就係因為 係俾中天祥炒嘅， 係啦，俾中即係俾明報啦，即係俾明報炒咗啦。中天祥就係即係明報嘅 總編啦， 總編啦， 即係以後即係要親身披甲上陣啦，要做嘢啦。 係啦，咁個問題就係、是、好啦，咁即係香港嘅主流傳媒就係、是、即係點講咧？即係個老細佢想炒邊個就炒邊個。咁喺而家咁嘅形勢之下，其實有咩出路咧？ 就真係喺呢度喎。 个问题就系、是、嘅，即系个问题就系因为你传媒系私人老板拥有噶嘛，个问咁佢其实佢想炒边个系佢嘅生意上嘅决定，商业决定嚟嘅、哦，反而佢里边可能有啲政治嘅即系含义或者嘅 考虑 动机啦、考虑啦，咁但系。佢其實佢中意炒邊個炒邊個喎，咁其實香港新聞自由非常之脆弱。 香港民即係你話新聞自由問題咧，就正正就在於琴日咧，即係阿鄭宇石都講過，鄭教授都講過啦。因為即係做新聞嘅人，或者係做媒體嘅人，佢唔係淨係搞緊媒體嘅，佢即係搞媒體嘅人咧，同時間都有好多唔同嘅生意啊。咁變咗就係話你有媒體嘅影響力，但你唔係話用嗰個媒體。嘅呢個業務咧，去自給自足啊，咁變咗永遠咧喺必要嘅時候咧，你為咗自己其他 core business 嘅著想咧，去犧牲你自己本身呢個媒體嘅天職嘅一個功能啊。 但 係 economist 咧，其實佢係研究翻一啲歐美嘅媒體，佢哋大家都覺得紙媒係末日嗰陣時，歐美媒體而家反而就係、是先走咗入去成為咗網媒，然後再翻出嚟成為紙媒。咁嗰班係一班咩人呢？其實係一啲地區嘅一啲報紙嚟嘅。佢哋主要咧就係、是、集中喺度報導一啲即係呢個地區裏面所發生嘅問題。然後佢首先係好似 Huffington Post 咁樣咧，做咗一個網媒，然後咧就 即係咁講，揾簡單再咁講叫街坊報。 係，但係佢哋主要街坊報之後咧，再 summarize 去到做一份政策報告，嗰份嘢係完完全全冇任何嘅廣告，然後就 sum up 話俾所有街坊聽，喂，其實呢一個社區發生緊啲乜嘢事？俾一個 clear 嘅 picture， 你扮街坊嗰陣時，扮街坊竟然係願意買翻呢啲咁嘅紙媒嘅，肯俾錢嘅，即係你點樣做一份有質素嘅嘢，專業咁樣走去做，呢、這個先係呢個先係呢個媒體嘅出路啊嘛。 但係紙媒嚟講，你講緊讀者消費係一個收入來源啦，但係另一方面，好重要 廣告啦， 而家個問題就係話，喺香港或者其實世界任何各地，你提出。即係尖鋭嘅政治批評論證嘅節目咧，一定好收視啊！即係當年，即係龍門陣咁撚樣啫嘛。你調查啲官，咁啲人一定係中意睇、喜歡睇噶。你喺美國咁樣，你調查啲政要咁樣玩鳩啊 Donald Trump 咁，嗰啲節目一樣高收視啊。問題就係香港，如果你有個咁嘅節目，假設嚇你高收視，但高收視係換唔到高呢個廣告嘅收益噶嘛， 即係等於 Facebook 多 like 數，冇人敢落廣告俾你啊嘛，呢、這個就係即係中國壓，即、就、係、是、香港嗰個係不能逆轉嗰個大趨勢，因為係中資係即係壟嗰個壟 斷。香港嘅高地價亦都係扼殺咗好多呢啲行業嘅。 所以我係即係調翻轉頭諗一諗咧，其實而家其實連月增都係寫過呢個問題嘅，就係話即係港資其實係應該係香港，無論係即係講緊本土興起。或者係講緊維持香港嘅核心價值發展，或者真係 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嘅扮演， 應該係要揾佢哋去幫手嘅。即係當年講2012年嘅時候，喺度即係搞搞話李嘉誠呢個貨櫃碼頭工潮嘅時候咧，或者講緊地產霸權係嘅係好大問題嘅時候咧，其實可能而家即係由依家局勢啦，事後孔明咁去睇係矯枉過正嘅。我哋係要地產霸權收斂。但系唔系要佢死亡，而系令到港资系并俾中资系去全面取替嘅。即系简单啲讲，举一个具体嘅例子就系、是、咧，嗱，你知道领汇而家嘅领展啦，改咗名吓，咁啊嘅恶行啦，逼即系啲小商铺啦咁样。咁一日我帮阿村长阿黄浩明手咁入去即系天水围嗰度嗌咪。咁天水圍咧，佢即係西鐵站坐過兩個站咧，嗰啲乜天乜天物嗰啲商嗰啲 天字背商場， 天字背商場咁嗰啲屋村商場全部都係領展嘅啦。但係過咗兩個站之後咧，有一個叫新北江商場， 喺天水圍警署過咗一個站，叫做羅湖居嗰邊嗰個地方。個商場係李嘉誠嘅場嚟嘅，你估唔到李嘉誠嘅場好 Q up 得嘅，即係賣雜貨啊，賣一啲即係或者銀座都係李嘉誠嘅 生態多樣性，真 係係啊！即係有啲好典型嘅，你入到去你就聞到陣除係屋村嘅文具鋪嚇，喺嗰類型呢啲咁嘅店鋪咧嚇，竟然咧喺李嘉誠個場入邊咧係可以揾得翻嘢，領匯領展嗰啲場咧係已經絕咗跡嘅係。咁即係某程度上，如果你即係你當我係擦鞋都好啦，係咪先？你李嘉誠一個相較之下，比領展有良心好多嘅喎，係嚇。即係其實如果香港嘅港資係識得收，即係地產商、地產霸權識得收斂，唔好向即係中國內地食即係咁多喺政治上面食咁多免費午餐嘅話，面對即係中資嘅入侵佢哋權益嘅時候，其實佢哋即係老蕭都講過啦，喂大佬，你哋個個即係啲子弟全部都係即係英美留學，你點都好，你都會即係 interpret。喺你入面都有啲西方嘅普世價值啩，係咪先？即係田北俊，即係作為建制派嘅壞孩子，有時候即係都會反台嘅原因，即係都可能在於呢一樣嘢。 但係香港而家嗰個經濟狀況就似十九世紀嘅嗰、那個，係十九世紀嘅嗰個非洲啊嘛，大佬係、那個原因係在於，喂，你講緊大陸，你講緊四方飯都唔夠呢班地產商食嘅時候，本地嘅地產商咪轉移剝削翻而家嘅香港，然後再加埋中資一齊走入嚟玩咯。咁呢一個係個惡性競爭嚟噶嘛，冇辦法噶。 惡性競爭而係好多港資即係嘅大財團咧，佢雖然面對中資嘅競爭即係好不利啦，咁但係其實我唔覺得佢哋即係起碼而家啦，我唔覺得佢哋係會即係組織起嚟即係有啲咩反抗啊之類。其實我覺得即係例如李嘉誠咁，即係佢寧願真係撤資， 唔係你問題， 佢寧願走佬喎。即係 你問題就係話你 留喺香港 係說服佢哋，即係放棄唔做生意而去抗爭，冇可能喎。講真，呢啲真係完全係緣木求魚。 唔係個問題就係佢抗爭，其實佢都係保住佢嘅生意，但係佢覺得呢個成本太高啦。佢覺得寧願走佬，或者佢會嚟與佢第二個方繼續做生意。 嗯， 咁啊算啦， 都有好多模式嘅啫，即係好似我哋頭先講翻點解講到依一個話題咧，就是、落廣告嗰樣嘢啊嘛。佢哋肯喺蘋果落廣告，其實已經唔同啦，成件事係咪嚇？ 即係你捐下錢俾可能俾啲泛民政黨咁，已經係爭捐少少錢啦。 對於佢哋呢啲一個幾毫嚟嘅啫嘛，但係成個泛民政黨，你多一百萬咁，就執多一區噶咯喎。 係啊，爭好遠㗎，即係嗰個鼓勵作用好犀利嘅，其實係。 咁個問題係在於泛民咁多年都冇展示過佢哋嘅利用價值啊嘛，大佬。咁你諗下，喂，其實李嘉誠你話佢選擇撤資，但問題佢係有嘗試抗爭過，你諗下。喂，當年喂唐梁之爭嗰陣時，喂中聯辦叫你哋所有人都投梁振英，唯獨是李嘉誠同佢手下嗰幾廿票講到明，我撐梁振英，唔係我撐唐英年嘅喎。喂，呢個都係佢嘅抗爭其中一個。 李嘉誠翻到嚟，李嘉誠已經係算係比較 一個會比較 say no 嘅， 有 say no 啫。咁如果你話講翻咩陳啟忠啊，係嘛？ 陳 啟忠即係呢啲即係 騰籠係中資嚟嘅而家。 即係你話咩咩羅康瑞啊或者你話其他好似。即係新鴻基嘅嚇、郭炳湘啊、郭炳光啊，嗰啲真係你除咗即係呢個地產之外，佢真係乜都唔識做嘅喎、哦。即係李嘉誠，佢起碼佢會搞一啲叫做係風投啊，即係風險投資啊。即係你話起碼佢會即係搞下生物科技啊，或者係搞下即係高科技嘅一啲即係研發啊。即係其實起碼佢做一個 venture capital 咁樣，喂，起碼俾啲人一個希望先。 李嘉誠而家係幫緊以色列搞海水化碳， 係即係佢會投資高科技啊嘛，係咪？唔係，即係正正就係因為你自己去投資呢啲咁樣嘅戰略性嘅一啲業務啊，你反過嚟對於大陸嚟講咧，你自己有 bargaining power 啊嘛。即係我記得以前阿蕭公亦都講過，點解佢咁重視？即係其實呢個大馬堂商我叫咩名話？國學聯。点解咁重视佢呢？就是因为佢自己本身，佢喺一啲即系商品嘅大宗交易上面，佢自己有定价权啊嘛，系咪？即系你话啊，嗰啲地产商啊，全部都系即系，喂，点解共产党睇唔起你啫？讲真，佢随时可以取代你啫。根本上一个华润已经抵得上你十个陈启忠啦。讲真，可以吓。 好，华润嘅真身系石油公司嚟噶，大佬，佢攞住嗰啲系军事资源嚟噶，其实 吓。咁但即係你變咗就係話 你其实如果你话作为一个普通嘅华商啊、港商啊，其实你自己本身你放远啲嘅眼光，其实你自己本身亦都系可以利用你自己嘅身份去即系。喂，歇翻即系呢个中共转头啦，起码就系、是。 但系个问题系在于你，即系大家都有睇过呢个《亚洲教父》呢一本书咧，你系会见到，即系头先我哋讲过嘅陈启庄，讲过嘅郭氏三兄弟，讲过嘅四叔，喂，其实佢哋最主要翻落嚟都系做紧啲官商勾结嘅生意，所以佢哋先至可以有咁多钱啊嘛。嗯、但系问题佢哋最叻系官商勾结嘅时候，你叫佢哋走翻去做竞争性嘅嘢，走出去 comfort zone， 喂，佢哋蚀唔蚀得起呢一笔钱先？要重新建立嗰啲咁嘅人物，要重新去到揼石仔揼啲咁嘅技术出嚟，佢仲有冇咁嘅精力同埋雄心壮志去做先？冇可能噶咯，个问题喺呢一度。咁、而且香港本身嗰个嘅政治格局同埋嗰个咁样嘅经济结构，亦都唔鼓励啲人走去做竞争性嘅行业嘅时候， 呢个都唔系最大镬啊！最大镬咧就其实咧，其实好似大陆咁样咧，即、就、系、是、我唔记得边个讲过啦。即係由國策就取代咗自己香港咧，嗰個叫做係即係營商生態啊嘛。香港係俾呢啲叫做係即係咩十三五即係規劃啊、十二五規劃啊玩鳩死嘅。高鐵就係一個十二五規劃嘅產物嚟噶嘛。即係香港係由高鐵嗰度，即係其實係揾到啲咩著數咧？即係你未見官已經打三十大板，係咪？即係喂呢、這個呢一壇生意肯定撲街噶啦。你都咁樣要去做，喂嚟緊嘅十三五規劃就係講緊你嘅一路一帶啊嘛，喂你做咩資助啲人，即係去即係一啲有敍利亞、ISIS 啊嘅一啲咁樣嘅地方啊，喂講真完全係唔 make sense 啊！呢啲嘢即係你點即係要係何以會累人累物，就係、是、在於其實呢啲純粹係政治掛帥，係回唔到本噶嘛，勞民傷財噶嘛，係咪？即係完全係即係係因為中央政府嘅一啲政治嘅考量，你去迎合佢，去迎逢佢。喂，點解香港有自決？點解香港有本土派嘅催生？其實所謂本土者就係純粹係即係我哋係要解答緊，即係我哋呢個時代對於即係赤化嘅憂慮嘅焦慮啊嘛。而點樣先至可以同即係喂好似頭先我哋第一節咁樣質阿吳博咁樣講？而点样先至可以同上一代去划清界线呢？你就要扣上一代嘅帽子，你哋民主回归派。喂，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如何同呢一班人，你如何去避免自己系走上同一条民主回归嘅道路呢？即系好简单，即系好似讲，喂，你讲黄之锋咁样样，喂，黄之锋都系讲紧呢一套嘢喎。其实讲真系，咁但系佢你自己讲法理公投咁样样啦。其實佢有幾個模式噶嘛，係咪？佢首先就係話，其實喂，其實佢同你哋講嘅差唔多嘅、哦，係咪？同阿呢個香港革新論講嘅差唔多嘅、哦，佢講佢搞個民間約章，使乜鳩嘢搞民間約章啊？而家已經有一個香港前途，即係決議文啦、啊。佢喂，然之後你喂，你第二樣嘢就係講十年公投，人哋青年新政就同你講五年公投啦。你点解？ 如果公民话即刻公投，九月就公投 啦。唔系即系你点解？即系香港众志系不断众战啫，因为你戇鳩咗一样嘢咧，你系不断咁样去打开口牌，而你打啲开口牌咧，全部都可以俾人哋大鳩到你嘅。第二样嘢就系讲啦，你讲嘅咩个叫做系法理公投啦？你何之为之法理咧？喂，我哋睇翻你喂，你点解你要定十年嘅一个法理公投咧？喂，你睇下。即系你睇下嗰啲咩嗰啲护法啦、啊，讲啲乜柒嘢啊，大佬！你睇下莫几云讲啲乜嘢啊？即系莫几云系莫几云，即系呢个中国社科院噶，佢又讲一样嘢就叫做即系香港要迎接一个新法治观啊嘛，叫做系改变以往即系以普通法定义香港法律嘅观念啊嘛，要树立以中国宪法为原则同埋依据嘅法治观啊嘛。咁佢颠倒呢个一国两制㗎嘛。喂，当佢日日喺度讲呢咁嘅嘢嘅时候，喂，其实你同共产党系做一个时间嘅竞赛呀。你只系讲十年，我而家即刻喺度即系喺度赤化緊你啦。係咪？你讲十年喺度探慢板。即系呢样嘢就系正正 佢自己戇鳩之所在啊嘛，係咪？喂，而你講嘅所謂叫做係法理公投，即係你其實你講法理公投，咪即係喺你基本法框架裏面你去爭取一個合法嘅地位咯。咁你點樣爭取合法地位啊？你要改變國策啦，起碼係咪？你改變國策係咪要改變大陸啊？你係咪要改變呢個叫做係即係中央嘅人大常委會對港政策啊？咁如果你係想改變中央對港政策嘅話，咁你同民主回歸有乜分別呢？你都係改變中，你係想改變中國而去救港啊嘛？其實你行嗰條路是一樣的，根本就是 即係反而老甲嗰條路一直都冇錯，大家 反而老甲又比較老實喎。坦白講，即係你講你睇翻，即係何俊仁嗰個講法就係話，你要守住嘅香港叫公民社會。喂嗰樣嘢，喂當然對好多人嚟講唔吸引，但係起碼嗰樣嘢實在啊。而守住嗰樣嘢，其實而家就要做啊嘛。公投佢讲十年是将来的事嘛，是不是？喂，我哋以前都讲过，喂前线都讲过啦，全民制宪啦，即係喂而家有边个做得到嘅啫，冇人做得到啦。喂而且喂，我觉得其实你成个政界嚟讲，香港众志是最有理由去支持呢一个叫做係呢个雷动计划嘅。你点样先至可以搞到叫做係公投啊？咪就係因為你自己要 bargaining power 先可以搞公投嘛，你要議會過半半先至可以有咁 bargaining power 嘛。咪所以除咗佢之外，我唔覺得邊個更加即係去適合去支持呢個叫做係雷動計劃㗎喎。係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講得太長啦都已經啊，咁希望下個禮拜土伯返嚟啦，即係健康回歸啦。好，拜拜。 花生当饭食，食完好有力。我系边个？咪系山卡拉咯。